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拿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送父鲫鱼，巧妙地改动了曹植《铜雀台赋》当中的两句诗，使得周公瑾是勃然大怒。那么接下来诸葛亮又会怎么样因势利导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诸葛亮往下压了压气儿，都曹操欲得江东二桥，这是美人计，您可以效仿当初越王勾践献西施，卧薪尝胆强大越国，战胜了吴王夫差，不就是送去美女西施吗？人家美女西施都送到吴王夫差手中，您何惜民间二美女呀？鲁肃心说，我左右开弓抽你俩嘴巴，那叫民间二美女呀？啊，孔明先生，都让你当面送来。好好好，那么我就给您送一送铜雀台赋，请。终于周公瑾脸都绿了，手按宝剑把在这听着。鲁肃心说，你这叫找死。诸葛亮站起身请，轻摇羽扇，好，那就请都督子敬听耳细听。诸葛亮就在这儿来回踱步背这首铜雀台赋，从明后与其有喜，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喜，关圣德之所迎，见高门之嵯峨喜，扶霜缺乎太清，执中天之华冠喜，连飞隔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喜，望远果之姿容，修双台于左右喜，有玉龙与金凤，揽二曹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抚皇都之红利喜，看云霞之浮动，新秦才之来岁喜，挟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喜，听破鸟之悲鸣，云天艮其基地喜，家苑得乎双城，洋人化于宇宙喜，尽速功于上京，为桓文之为圣喜，起作方乎正名，修以美以惠泽远扬，一作我皇家喜，凝比四方，同天地之归量喜，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喜，等君授于东皇，玉龙喜，遨游喜，回銮驾而周章，安化徐福四百喜，家住可汗明堂殿，四海之永固喜，乐中古而未央。大两句，我这顿一下，我就想起昨天朱光斗来了啊，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对不起您，我真没看。 在书房这儿我写了好几把扇子啊。这个昨天呢我躺着休息，哎呦，我打开电视正好看见朱光斗，朱光斗唱这个快板，八十多了，当中间忘了一句，就跟刚才我这么一停，老头愣想起来了，真不容易，八十多了，我才75哈。恩化吉福四海以家务苦，而民堪用，四海之永共行乐，中国而为殃。我背这同学台我有点17岁就开始背，背到现在了啊。昨天我还背了10遍呢啊，因为这三国演义不是你天天老说，你说这一遍三国演义你才背一次同学台户，现在脑子不成了。75了能背下来我已然觉得不含糊了，谢谢您的掌声。其实哪是诸葛亮背呢，连丽如背呢那个看说三国怎么说哈，也有人说三国演义，说我就记得这么两句话，懒儿曹衣东南起，乐朝夕之与共啊，这也是一说法是吧，把它说明白就得了。那么我们北京评书连派评书说三国都得背，所以我现在也很发怵啊。这个有些东西17岁开始说三国时背过，那么有些东西后边说三国像前后出师表都没背过，像大雾垂江赋过去都没背过，这回我也把它背下来了，过两天咱们再说草船借箭的时候还得背着大雾垂江啊。这个大在长江西接敏和，南口三五北带九河，挥波川而入海，立万国于阳坡。我现背75了现用功，我都觉得我怪模范的。等诸葛亮背完这首铜雀台赋，您再瞧周瑜这脸唰一下就红了，唰一下就黄了，唰一下就紫了，唰一下就绿了，您想能不生气吗？曹操惦记谁啊？惦记我媳妇儿，揽二乔于东南起，乐朝夕之与共，把我媳妇儿搂在怀中伺候你曹操，我跟你势不两立。那么这首铜雀台赋诸葛亮给改了两句，从明后与西有喜，登层台与于情，见太傅之广开启，关胜得之所应，见高门之嵯峨喜，浮生缺乎太清，直中天之华冠喜，连飞葛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喜，望远火之丝绒，修双台于左右喜，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曹植呢说他的父亲曹操惨淡经营，在漳河邺郡修造了铜雀台，当中是铜雀台，有玉龙与金凤，玉龙台金凤台三座台相连。其实原来曹植曹子建写的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说铜雀台这么高，那时候没电梯，说我逛完铜雀台逛玉龙台逛金凤台，我下来再上去太累得慌。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在这三座台当中用天桥给连在一起，你要站在台底下往上看，连二桥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好像你在底下一看，这两个桥就跟天空中刚下完雨出的那杠那红那么好看，若长空之地动。曹操惨淡经营，见太傅广开喜，关胜得之所应，太傅是管钱粮的官，能拿出钱来盖这铜雀台，说明曹操惨淡经营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曹植写得很好，跟着父亲游玩到了铜雀台，那么诸葛亮给改了两句，人家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他给改了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啊。铜雀台上摆上方方正正的酒宴，然后这边坐着大乔孙策的媳妇儿在宫中守寡呢，这边小乔周瑜周都督的夫人，大乔小乔一搂，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然后传下话来，郭德纲在，把蔡明儿抱将上来。 叭叭叭，郭德纲在这一报菜名，然后搂着老乡小曹这么一喝，这么一吃，您说周瑜还不气死？周瑜、周公瑾听完诸葛亮朗诵完《铜雀台赋》，至极尾突突乱颤，双手一捋，至极尾往江北一指，曹操。诸葛亮装傻，鲁肃直冲他摆手，心说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啊，也不怕扇个舌头啊？诸葛亮不理他，诸葛亮站起身就，哎呀，嘟嘟息怒，嘟嘟息怒，这是美人计呀、啊！想当初汉元帝把昭君送到单于手中，为了和好于单于，您可以效仿啊，美人计可以保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得了。您花上万两黄金面见乔公，把大乔小乔买来，哎，预备一只船子敬你分身受累啊！你把这二位美女送到江北。曹操一看大乔小乔到了，马上传令来拔营起寨，回归许昌。他不就走了吗？鲁肃师说你倒好，把我饶进去了，还让我给送去，我把周都督夫人给曹操送去。周瑜、周公瑾实在沉不住气了，周瑜抱拳，孔明先生有所不知。哎呀，都督，我什么事儿不知道啊？孔明先生，大乔乃雇主孙伯府之妻，小乔乃御制妾也。那是我媳妇儿，不能让曹操搂的。诸葛亮心说：“我不知道，我还不说呢。”诸葛亮装傻。哎呀。多有得罪，多有得罪，我量确实不知，请都督海涵，都督海涵。孔明先生，我要打鄱阳湖训练水军，就决心要灭曹操，称霸于天下，保着我家主公孙将军稳坐在九五龙厅。现在曹操大兵雁长江下边，连营三百里，平春江下，虎视江东，他休声妄想。我从鄱阳湖回来，决心面见我家孙将军，指挥江东人马跟曹兵决一死战，请孔明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恭恭敬敬给诸葛亮深施一礼，九十度。诸葛亮好坏了，诸葛亮才还了个半截儿一，哎呀，都督都督，请您海涵，请您海涵，我诸葛亮一定效犬马之劳。您说就这一人来的，一兵一将都没带，连个使唤丫头都没带的，连个经纪人都没有啊！过江凭这三寸不烂之舌，两横灵力支持，舌战群儒，智击孙权，智击周瑜，诸葛亮棒不棒？那么说诸葛亮为什么朗诵这铜雀台赋改了两句话，周瑜能信？周瑜为什么能够相信？就是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您看咱们说书不能违背历史，说三国年间乔乔不分。另外一个，咱们在座的都是有文化的人，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对吧？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原来我说书还说呢，新华书店满大街都是，是吧？可以买书，可以买三曹诗选。那么现在的根本用不着啊，拿手机叭叭一摁，曹植铜雀台赋一看，诸葛亮篡改文章，原来是连二乔于东西解若长空之地动。那时候你想看到曹植曹子建这篇原文，那是相当不易的。所以诸葛亮没背的时候又问周瑜问鲁肃，这哥俩说得好，没看见过，你没看见过我就好改了，好篡改文章了，没地儿查去。所以说在2000年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方便呢啊，一查就查着。再说了，诸葛亮说谁？说的是曹操。曹操要把大乔小乔揽在怀中，在铜雀台上以乐晚年，随死无恨。说得很清楚，曹植曹子建这篇文章两个目的，一个说他们家张合天子天下应该是曹家的，二就是他爸爸要揽着两位乔，大乔小乔以乐晚年，随死无恨。我搂着这大乔小乔，我死我都认了。周瑜为什么信？因为曹操就是这人。您看咱们前边说过， 曹操占冀州，以七万人马破了袁绍70万大兵。到了冀州之后，曹操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城里一看，到袁绍他们家门前了，门前拴着马呢。他认识，这我儿子曹丕骑着马呀，谁在府中？曹操纳闷，我儿子跑这儿溜达了干嘛来了？曹操率领离鞍下马，带着手下从人往里一走，一看大堂之上，儿子曹丕往这一坐，俩眼发直。曹操心说看见什么了？闻了闻，没有巴西烤肉味儿啊。顺着这眼神往那边一瞧，就在大堂犄角，两个妇人，岁数大的徐娘半老，袁绍之妻刘氏，搂着一位绝代女子，袁绍的二儿媳妇甄氏。曹操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我的儿媳妇，带走。我儿子盯上她了，直往肉里盯，我儿子跟我一人相，爱上了，带走了。啊，这段书叫曹丕趁栾那甄氏，甄氏归他们家了。啊，梅兰芳大师了不得，编了这出京剧洛神，曹丕趁栾那甄氏，甄氏爱谁？爱曹植。啊，梅大师编的这出戏洛神我看过三遍了，太好了，绝了，梅大师的艺术了不得。那么这甄氏娘娘呢就归了曹丕了，据说呢袁绍这媳妇儿徐娘半老就归了曹操了。曹操有一个优点，专门爱娶别人的媳妇儿。您查一查曹操的历史啊。再说了，您听我说过战宛城，京剧也有战宛城，是吧？曹操战宛城，到了宛城，张绣归降了，归降不是挺好的吗？结果曹操闲着没事儿，带着手下人到城里头溜达，问他这侄子曹安民城中有妓女否？曹安民说没有，离此不远有一座府门，里边有一个妇人十分的美丽，大我看来。曹操看咱们戏台上有邹氏在这台上头啊卖弄风情，这玩意儿我还不会学，一会儿有住有劳岳父给咱们学着啊，这玩意儿啊。然后曹操这么一看，带回寨中成他压寨夫人了。您说张绣这位婶娘，邹氏张继之妻，徐娘半老，我不知道男人，因为我不是男人，男人欣赏女人的眼光我也不太懂，说好像不太分岁数啊。这个女人必然有勾男人的地方，也不知道她什么地方就勾住曹操了。曹操就把这位带到寨中，每天饮酒作乐，前边大将点没保着。结果张绣受不了了，找谋士贾诩、贾文和一出主意，曹操打了败仗，大将典韦死了，曹安民死了，儿子曹昂也死了，千里马绝影死了，曹操就为这么一虚娘半老的这么一半的老太太，你瞧这败仗打的。还有一件事儿，那周瑜非常清楚，曹操到徐州灭吕布，灭完吕布之后，关云长来找他，求曹操赐吕布手下战将秦宜禄之妻为妾。就说关云长啊，咱们都知道关云长不近女色，关云长这人是个正人君子，是吧？天下知名的义士，找曹操去了，两次相求，说吕布手下有一个人姓秦叫秦宜禄，您把他媳妇赏给我。说要别人求啊，曹操不往心里去，关云长求两次，曹操可往心里去了，将此人取来待我观之，我先搂搂吧。结果人把秦宜禄媳妇给带来了，我看看怎么样，我好赏给关云长。一看愣了，收之。关云长的笔情他给收了，收支要怎么叫收支平衡了，就从这儿来的，也收了，也支着支他们家自个儿去了，是吧？ 那曹操所作所为，曹操不但是个酒色之徒，曹丕趁咱那真是曹丕也是酒色之徒，要怎么为什么诸葛亮送赴金鱼说曹操有好色之心，惦记大小小乔，周瑜能相信呢？他要说刘备他就不信了，刘备说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我就不待见刘备这样的，媳妇如衣服买一件，最贵现在多少钱呢？啊，了不地摊明星穿的35万，啊，横没有365万美金一件衣裳的。妻子如衣服，您说这男人嫁的干嘛使啊？好几回您看，您听《三国演义》，刘备跑了把媳妇给扔了，刘备跑了把媳妇给扔了，啊，媳妇跳井了，他连哭都没哭。还哄赵云的，为此犬子西湖伤我袁大将，你保我就行，这就是刘备。所以说你得送赴金鱼，你诸葛亮改的好，你得针对谁？你针对周瑜、周公瑾，你说的是曹操是酒色之徒，他当然信。周瑜、周公瑾是说你们曹家爷们这么坏，而今惦记上我媳妇了，那我干嘛跟曹操势不两立？天孔明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哎呀，您放心，我孔明愿效犬马之劳。所以这点书叫诸葛亮送赴金鱼，孙刘两家联合破曹，鲁肃心里的踏实呢。咱们书不说废话，让鲁肃、鲁子敬把诸葛亮送回馆驿。周瑜、周公瑾收拾休息，啊，咱们专说第二天。周瑜、周公瑾更换官服，到乌侯府面见主公孙权。时辰已到，孙权、孙仲谋传下令来升堂议事。孙权稳坐在大堂之上，文武官员两旁站立。仲谋是张昭、顾雍、张宏、布置、薛从、骆宠、程炳、严峻，老将程普、韩当、黄盖，大将蒋琴、周泰、徐盛、丁布，文官是文官济济，武将是佩剑枪枪。文武官员两旁站立。中军官进来禀报：启禀主公，周公瑾由打鄱阳府奉命而回，求见主公，请。乌侯孙权下了个请字，中军官传上话去：主公有请周都督。周瑜、周公瑾来到孙权的桌案之前，深施一礼：周瑜参见孙将军。哎呀，公瑾呐，连日来在鄱阳湖训练水军，为国操劳，应该如此。好啊，故事十分想念于你。请问孙将军，而今曹操大兵南下，雁长江下边连营300里，我听说已然驰戍于江东，不知道主公尊意如何？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海洋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60个民族亲亲一家，祖上百花人里说